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咁咧就大家即系今晚咧花生指数爆灯啦，咁就除咗有呢、這个红色141嘅丑闻，唔系丑闻嚟嘅，就一个荒诞剧之外咧， 系 咁我哋都介绍咗大家咧一个叫做 crossover， 就系咧呢个政治与 AV 嘅 crossover， 系 咁相信大家都增进咗大家唔少知识嘅，特别系我发觉好多听众咧，佢哋对呢个日本嘅创意嘅类型嘅掌握咧，其实相当之准确， 系。 包括有人提出咧，呢個林林係海女系列啊， 即係盆菜嗰張相， 係啦，咁亦都有人話野外系列啦，咁樣，咁即係我覺得係證明啊呢個形象呢家嘢咧，我覺得係會唔係你想 create 就 create 嘅，係會咧係應該二次創作係會重新再演繹嘅， 冇錯， 就唔係話我想 position 自己係乜，就會係乜嘅， 冇錯。 咁咧最後尾一節咧，我哋就翻翻去一個更加嚴肅嘅話題啦，就係、是、呢、這個ICC， 真係個真係二次創作啦，重新演繹 2047倒數機事件啦， 係啦。 咁嗱呢件事咧，之所以成為一個更荒誕嘅鬧劇係咩咧？就係、是。大家知道背景就是有個藝術家叫做 Samson Wong 和呢個林志輝 Jason 同 Samson、兩個阿神咧，就係咧就喺呢個參加一個叫公共藝術嘅展覽嘅展品，咁咧就喺 ICC 嘅外牆咧就創作咗一個原本佢嘅叫做係因為這60秒我們成為朋友嘅一個咁樣嘅作品，就係、是、黃家衞嘅。在《阿飛正傳》裏面張國榮對蘇麗珍即是張曼玉所講的一段對白、就來創作了這件 事、 但是在張德江訪港期間他就再在記者訪問的時候重新再 interpret 他自己的作品， 沒錯， 他就說這個其實是關於2047的倒數來的， 是 一個倒數機、就最先呢藝展局就出了個聲明，個聲明裏面就是說呢这个作品我们收到的名称就是叫做因为这60秒我们成为朋友、这件事有没有改变的相安无事啦， 是 你是艺术家你喜欢演点演绎就点演绎、总之就是呢我们收到这个策展人收到这个展品呢就是由这一刻开始我们成为60秒的朋友， 是 但是很奇怪呢就是呢去到这个应该是星期日吧，是吧， 没错， 就是呢藝展局又再漏夜11點鐘發了個聲明、就是說呢、這個作品呢那個創作人呢就改變了個名字之後呢就要移除這個作品了、那原因就是說令到這個、作品這個策展人和這個創作人之間呢就是那個的互信無阻， 互信無阻，還有違反協議， 違反了個協議，還有呢就是呢令到將來的公共藝術的展示都會受到影響，那就最大惡極了、我想只是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作品的內容沒有改變過、他只是改了個名字，他只是自己跟記者訪問的時候、你要記住他跟記者訪問的時候他說他那個作品已經不是在 ICC 那段倒數的影片、他是拍低 ICC在個環境底下呢個倒數、然後俾咗一個新嘅名字 ，cap 佢最尾嗰一分鐘 ，cap 咗最尾嗰分鐘出嚟啦，然後就話呢個叫係2016倒數機， 係啦，咁就喺佢自己 喺自己嘅 Facebook 嗰 度， 係啦，就講咗， 就會有一條咁嘅片，咁就依舊嘢就叫做2016。 首先 倒數機 呢、這個阿、Samson 同阿林志輝 cap 咗呢段片，然後命名係一個叫2016倒數機，實際上同佢哋提交咗嘅嘢係冇關係嘅。因為他提交了那件事已經是發生了的嘛、就正如蘇麗珍所講、張國榮所講這一秒鐘追不回的嘛，是已經過了去的嘛，是那為什麼他要移除他，是因為他說他什麼什麼什麼呢，因為他違反了和策展人之間那個的、那個合作、互信等等這些東西、我就真的看極都不明白，其實 同埋我自己對於即係嗰個藝發局，即係禮拜日晚嗰個聲明咧，我都覺得有個傷，即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話得人哋去違反協議，咁你究竟人哋違反個協議 邊部分咧？係啦， 點違反法咧？你又冇講喎，即係我覺得你應該要講清楚咯。如果係如果有理據的話， 嗱，好多人咧就出嚟幫藝發局講説話，就話呢個咧一開始咧拆展人咧就講到明呢個唔係一個政治性嘅展示， 嗯， 咁所以咧就。有人亦都指責啦，包括黃秋生咧，就係話呢個創作人咧，就是、中間搬咗龍門嘅。 嗯，咁佢嚴重啲，佢講到就係話佢哋嘅即係操守有問題，抽水咁樣博出位。 嗱，一般人可以咁睇就係話嗱，我做咗個作品， 嗯， 過咗骨，你話唔係政治性嘅， 嗯 ，OK， 我創作咗一嚿嘢， 嗯， 符合咗你嘅要求， 係 展示咗啦呢樣嘢，已經展示中啦， 嗯， 嗱嗰件事其實已經完嘅咯， 嗯， 係嘛？而他之後他怎樣去 interpret 自己的作品、 嗯 啊、原來我裡面有這樣的 message 在裡面、 嗯、 那這個是不是導致到你要將他的作品拆下來取消他這個展出的權利呢？ 所以我就是說要看看那個合約是寫什麼呢、 你他現在死都不肯講的細節，就是說他違反了個協議是什麼是哪一部分呢？個協議是不是寫到明他不可以接受訪問呢？ 又或者是 不是他不可以再創作呢？有沒有呢？ 是的，你唔好 簡單，我成日都舉個例 ，interpretation 來 咧，係啦，嗱，譬如我舉個例，林林咁樣，我哋就話呢個林林叫做民建聯女神咁啦，假設佢個朵叫做係啦，咁佢出嚟參選之後，佢都係林林，不過佢收尾改咗個名叫做獨男女神，咁係咪因為咁樣佢唔係林林咧？唔會噶嘛，係嘛？佢交出嚟嗰件作品已經係成為過去噶啦嘛，已經展出咗啦嘛，因為一展出嗰下已經成為過去噶啦嘛，係歷史嘅一部分嚟噶啦嘛，咁然後個藝術家就話啦。OK， 我而家我所理解其實佢有第二個名嘅，係、嘛？佢就叫做呢個表演員又得，叫做林林表演員又得，係嘛？叫做林林林又得。點解因為咁樣就違反咗嗰個大家嗰個嘅協議咧？就危害到業界喺公共藝術展覽嘅機會咧？嗱、我同情地去了解 reconstruct 佢哋嘅理解，就係、呢兩個藝術家咧 submit 嗰陣時咧。其實就是用這個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60秒的朋友、而我想他有解釋的 concept 的、個 concept 就是來自這個亞非正傳 黃家衛 電影黃家衛裡面的對白、好了，他們接受了這個作品、那就展出了、那問題就是無論個作者說什麼都好，他用這個 submission 這件事是沒有改變過的嘛、他沒有說我現在撤回那個名字或者撤回我的 submission、 而那個 work 亦都冇變嘅， 而個 work 的內容是冇變過嘅喎，係咪完全？我覺得看不到究竟而家唔係講緊政治審查的問題，而是純粹是一個藝術家有冇一個權利去 reinterpret 自己的作品，係咪嗱？咁如果我當那個不是黃宇軒，是很多人看完之後喺度講啦，哦，原來是一個2047的倒數機嚟嘅喎，啊，張德江嚟到嗰時咧，擺嚿咁嘅嘢喺度咧，就真係呢、這個藝術家真係聰明啦，如果那個訪問不是黃宇軒不是林志輝講的呢、譬如是周博賢講的、那就怎樣 呢？那就一定沒事的，應該因為我是一個出面人觀眾的一個演繹嘛的詮釋嘛、 我再 elaborate 就是說我擺進去那一下是不是個藝術品的 interpretation 只有一個 version 呢、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其實 是我又成，因為我在想這件事的時候我都用譬如歌樣做一個例子，即譬如有個人譬如啊，舉例 ，Lance 第時結婚咁樣，就揾我作一首結婚歌。 你仲要整一首喜帖街俾佢？ 我就整咗首結婚歌咁樣啊。裏面有一句歌詞，譬如話就係、啊，他很愛太太，跟住下一句係但誒唔係，他也愛小貓咁樣啊。 OK， 咁冇嘢啦，咁即係話好有愛心啊，動保啊乜乜乜咁樣啊。咁跟住後來我就走出嚟解釋啊，其實小貓係啊 Lance 以前條女嚟嘅咁樣。即係而家係咁樣啦，咁啊 Lance 於是咧就拍台啦，反台啦，就嚟 就喺新婚裏面就唔唱呢首歌啦， 係啦， 唔準唱啦， 係啦， 啊， 就咁樣嘅情況，咁你覺得得唔得咧？ 我覺得嗱， 如果有人即係直上嘅賓客識得阿 Lance， 知道哦，你又好仔古惑啊，小貓仔嗰條女，即係出邊嗰啲人夠演繹，咁跟住冇問題啦，佢冇得咩啦，冇得好拗佢可以話，你咁樣睇啫，唔係嘅，唔係嘅，咁但係而家個作者走出嚟講嘛，個作者話到明。即係明明喺個婚禮唱咗一次啦，諗住臨尾再唱多次之前，跟住我就走出嚟講啊，其實咧小貓咧就係阿 Lance。 嗱呢個就好多時喺電影裏邊都出現。你記唔記得 內地很多電影所謂打擦邊球，打擦邊球是什麼呢？就是他在對白裡面隱隱約約有一些對六四的一種回憶， 讓子彈飛咁樣， 讓子彈飛咁樣，係啦。咁就我哋叫索引派啦，係咪？就走去攞個放大鏡去睇下究竟啊邊一啲係同六四有關嘅嘢咧？譬如阿姜文話：我哋唔可以跪喺度賺錢，就算賺錢都要企直條腰。咁你可以 interpret 成為面對共產黨嗰陣時候一個電影人賺錢咧，就唔需要跪低嘅。嗱，呢個係你嘅 interpretation， 我覺得。就算個作者嘅 interpretation 係咁都好啦。有冇影響到佢通過咗審查呢件事咧？嗱，我當佢電影局已經審查咗啦。 係 呢套戲已經拍完啦，上咗畫。 但係而家係阿作者， 我知就算阿姜文出嚟講啦。 其實咧就 點解套戲裏邊有呢個六隻馬、四個碌咁樣？ 係 咁啦， 係啦。其實有啲咁嘅隱喻嘅咁樣。 你係有個咁嘅隱喻喺度嘅咁樣，或者個訪問裏邊咁樣講。係呢個係存在咩？係一個獨裁嘅地方。有一班叫做文化官僚去審查乜嘢為之得，乜嘢為之唔得嘅情況底下，先至會我相信，如果姜文咁樣講，大陸就會將呢套戲落畫啦。 係啊，係啊， 就係咁啦。但係如果呢個係香港咧，呢個係香港咧，係冇一班所謂文化官僚，你要記住，藝展局不是代表一班文化官僚去審查你嘅內容嘅噃。就算個藝術家對嗰件展品係有 another interpretation。同呢個作品已經展出咗，要突然間要落嚟呢一個動作之間，個相關性喺邊度？係咪嗱？我好多人都舉例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出邊呢個 Sisa 嘅作品《無常的法國人》，其實佢原名叫《自由戰士》， 冇錯， 係咩咧？係貨六四， 貨六四 紀念 就係。 其實嗰個作品到今日仲有人每年六四擺低啲花喺嗰、那個《無常的法國人》嗰度。但康文署就改咗佢嘅名 字，就叫做無常， 叫做無常的法國人。咁、那個作者亦都冇嚟到呢個揭幕嘅儀式，但係我相信冇改變到嗰個作品嘅含義。嗱、呢個就係所謂藝術嘅命名同嗰個藝術嘅演繹之間，就算係由個作者去重新再演繹。我覺得佢通過咗呢個公共藝術展覽，進入咗呢個公共藝術嘅展覽嘅。內容嚟嘅啦嘛，已經係展出緊嘅啦嘛，已經係係嘛？咁就算好簡單啦，佢展出完 ，Samson 先講，咁又點咧？係嘛？嗱，我呢個節目，我呢個作品啊，其實係講緊2017倒數嘅。第二個問題，點解2017倒數係敏感？2047倒數係敏感？我覺得呢個更加大問題。如果佢嘅 interpretation， 佢唔係講緊2047倒數，佢話咧係。 期待2047的來臨、啊、 或者2047中國稱霸全世界呢，我們倒數期待中國稱霸全世界，那又會不會出現藝展局這個決定呢？好成疑問，我覺得是吧？所以你說很多人今天幫藝展局 defend 說個藝術家不對，這個不是政治審查，我覺得錯。錯在什麼呢？藝展局是出了兩個聲明的嘛。第一個聲明是沒有問題的，我覺得 這個才是奇怪，即是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中間有沒有政治壓力，這個才是問題嘛。 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第一個聲明就是我們收到的作品是叫做從現在開始我們是六神會的朋友，這件事沒有改變過，這個是事實，是嗎？ 而我覺得他第一個那個聲明都對的，即是這個作者、 立場是對的， 作者加下去的一個詮釋，這個是作者的意見就與本局無關， 那就完 了，那就搞定了， 這件事就完了，很明顯有人不想他完， 沒錯，又很明顯有人不想他繼續在這裡展出嘛， 是的，因為件事完的意思對某些人來說件事未完， 是的，件事是篤眼篤鼻， 是的，件事篤眼篤鼻。你問我會不會藝展局裡面的策展人覺得篤眼篤鼻，我覺得絕對不會，因為大家都行家，都知道呢啲嘢嘅玩法係咩。 如果佢覺得都喺度，咪 day one 佢都唔會俾佢過添啦。 係第二，我覺得就算個心裏邊覺得俾人過咗一棟都好，人哋聰明地過咗你一棟，你只有硬食。係呢、這個就係個玩法啦。 冇錯， 係嘛？即係你好簡單，過咗球證個關，入咗波就係入咗波。 明明 係 手球咁，就吹咩？ 係啊，啱 你 咁點啊？ 係啦， 係嘛？你睇英國對土耳其，明明第一個入個波，呢、這個簡尼簡呢個熱刺嗰個咩哈利卡尼入個波係越位㗎啦，咁啊點啊？喂，球證冇判喎、啊，係、咪？所以我就話有人因為咁樣而去捉個球證出嚟頂㗎嘛，而家係，然後要個球證再罰個球員啊嘛， 係，即係要佢睇翻 playback， 係啊，要睇完 playback 之後仲要罰個球員啊嘛，抽後算帳啊嘛， 咁所以咪有兩個立場出嚟咯。 嗯， 而到蘇花到而家，我覺得係冇解釋過嘅選舉。 係啦，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大問題。係 啊， 中間發生咩事？ 佢違反咗乜嘢咧？邊一 part 咧？ 邊 part 咧？係啦， 係咪點解會有呢個前後呢個咁樣嘅轉態咧？ 係啦， 呢個我覺得，喂，大佬，而家香港，我成日都話，千祈喺而家呢個 moment， 所有掌握權力嘅人，唔好做一啲無無謂謂嘅政治決定。 嗯。 點解啊？因為而家香港係一個充滿政治對立氣氛嘅社會，即係一間房間已經漏煤氣嘅啦。大佬，你放個屁都死嘅，我話俾你。即係而家就係咁樣。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話藝展局嘅策展人會唔會咁蠢咧？我覺得唔會。藝展局嘅委員會唔會咁蠢？我覺得都唔會。我覺得最大可能係咩呢？就係第一，因為佢提到第二點，影響到將來公共藝術嘅展示。即係話咁樣嘅話咧，場主就唔會再用呢個大廈借俾你哋去玩啦， 係啦， 我覺得有咁嘅牽，有咁嘅牽使到 啦，似啦， 喺嗰個嘅藝展嗰個聲明嘅第二點裏邊，咁嗱你問我，我覺得係相當無謂嘅。 危及業界未來於公共空間展示藝術品的可能性 啊！嗱，呢個就似電影十年一樣啦。 嗯， 你唔去黨部去拗佢，你唔好發動呢個文匯大公去嚼佢， 嗯， 唔好喺電影金像獎之後走去喐佢， 嗯。 坦白講，嗰套戲上完落畫完， 嗯， 但係結果而家就變成係神級電影， 係啦，區區 播 有得放， 區區播完之後， 世界各地添啊， 學校播、教會播，然後咩啊？新加坡電影節、台灣全部都播，係嘛？ 加拿大、澳洲全部係 啊 播 係。嗱，呢個就係永遠都教唔精，我覺得有啲人，就等於所謂嘅所謂公關形象， 所以咪會穿白衫走出嚟影相咯。 就係永遠做啲嘢過猶不及， 係 過猶不及。嗱，唔係我係特別聰明，佢係特別蠢。 嗯、 我唔相信林林同麥美娟嘅智商低過我，我隨時我覺得林林嘅智商高過我添。 係正所謂有腦啊嘛， 係啦，有乜就有腦啊。 係 咁咧就結果，嗯、其實佢哋個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哋要 please 嘅人其實唔係群眾， 嗯、 而係 please 掌權嘅人， 嗯。 即是你的 audience， 我們叫有些稿寫出來明明是垃圾稿，為什麼會登的呢、 嗯、 因為你很明顯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說他是寫給某一些人看、 嗯、 是吧，這個 ICC 這件事為什麼一定要隨之而後快呢、 嗯、 肯定他是要做給某些人看的、 嗯、 是吧，工聯會為什麼要外樹形象呢，其實他都知道個 risk 很高的，我覺得、嗯、你看麥美娟那些老土了這麼多年 是吧，他都知道 risk 高，但點解都要走出呢個蕾絲邊系列出嚟咧？我覺得係咩咧？佢亦都要做俾某一啲人睇、 嗯、 就係話 try my best， try our best， 係 best， 係 try our best。我再讀一次，係盡力去接近年青人啊嘛，係嘛？ 即係我有做到嘢 嘅，我有 try our best 㗎，係我真係爭你講錯，係嘛？佢要。話俾人聽，我哋已經盡咗力去令到拉近，我哋搣咗我哋陣左味，搣咗我哋陣大媽味，搣咗我哋嗰啲嘅建制派嗰種僆味啊嘛。嗯、但佢唔明白建制派呢三個字等於僆啊嘛。 嗯、 你做乜都僆噶啦，坦白講，尤慧晶叫做女神，佢做乜都係女神。你話呢樣嘢係咪歧視咧？係、 嗯， 我覺得有冇得公平咧？冇， 嗯、 就係咁簡單啦。你行紅地毯，張子怡同行紅地毯，同 K Whistler 行紅地毯就係、是、唔同嘅、 嗯。 你話有冇歧視成分咧？有，係嘛？點解啊？因為人哋覺得你就係一種山寨味，一種僆味。你就係山寨文青，係、 嗯、 嘛？你邊一忽似文青？你睇清楚先得㗎。成個工聯會嘅氣質啊，我覺得 係 大媽氣質啊嘛、 嗯。 無論少女都好啦，佢都有一陣大媽氣質㗎嘛。你睇林林嗰啲相，你咪知咯。 嗯， 係嘛？佢都係有，即係佢個名字就好少女咯。我覺得 係嚇得我真係 係嘛？ 係 即係即係好似兩個字咁樣啊。 係， 但係你諗下，即係似僆模嗰啲名啊。 嗯， 但係問題就係佢哋甩唔到佢個大媽氣質。如果你甩唔到嘅話，你強求嘅話咧，只會咩適得其反。所以我就話。打氣機呢單嘢，倒數機呢單嘢都係一樣，十年亦都係一樣，港獨亦都係一樣。 嗯、 你識玩嘅，我話俾你聽啊！香港民族論嗰本書，大佬佢送咗俾我，到而家都未睇完，我都睇唔完啊！其實，大佬點可能6000本再翻印6000本？ 嗯， 我都話啦，陶傑一本書一版都係賣5000幾本，係咪？佢居然係而家賣咗10000幾本， 一本咁沉闷、咁沉闷嘅书，冇理梁振英加持呢、這个倒数机，话俾你听，下一步好似十年咁。 嗯， 我觉得一定会好似十年咁。 嗯， 就周围投影遍地开花。 系咯， 咪就系咁咯。你永远教唔精噶喎。嗱、嗯，曾玉成讲得好啱，个蠢嘅人永远都会做蠢事。 嗯嗯。 是吗？等于白宫发言人一样，为了 defend 梁振英，将梁振英所有丑闻又由头做一次。好啦，而家结果发觉中咗， 嗯， 因为习近平办公室，根据信报同今日经济日报嘅讲法，就系要嚟重新立案调查 UGL 事件， 系 大镬啦。嗱，我估下，当然唔系因为阿冯伟光 tip off 呢个习近平啦， 嗯， 但系谂下，人蠢就永远都系做蠢事。 系 好多人问，诶、哎，点解嗰啲大妈着啲衫咁丑样？佢梗係唔覺得嗰啲衫醜樣噶嘛，嗯、其實係佢梗係著出嚟嗰陣時候覺得好靚噶嘛，係、 嗯、 嘛？但係嗰三個呢、這個女童系列一樣，佢即係佢唔會 feel 到你打咩冷震啫、啊、你， 會撳一次都真係打一打冷震嘅。 係啦，呢、這個貝德淑女系列一樣，佢唔會係感覺到嗰樣嘢噶嘛，係嘛？佢覺得 佢甚至乎好良好添嘅，應該心裏面。感觉良好啊！ 嗱，我举个例子，大家你知道你只要想象一下，白宫发言人、 嗯、 有朝一日当咗自己系呢个任达华，然后着咗对 PTU 嘅制服，双手勾住喺条皮带嗰度，企喺老尖，黑掹掹咁样，然后好型咁样叉起手，跟住喺度行必，你会唔会揼佢一锤啊？嘛，有啲嘢你学唔嚟噶嘛，真系系咪？孏就系孏。 嗯、 你话点解释咧？冇得解释嘅、哦，我觉得系咪？有啲人系做嘢系 stupid 就 stupid， 系 点解？因为佢要 piece 上边啊嘛。 嗯， 好简单，其实最终我就系话，你睇下蔡英文嘅就职典礼， 嗯， 嗰种表现出嚟嗰种嘅文明嘅质素，同张德江嚟香港访问所表现出嚟嘅文明嘅质素，就系孏与唔孏嘅分别。 系， 当你个老细系台湾人。你就要盡量去貼近台灣人， 嗯、 你就自然冇一陣孏味、 嗯。 當你老細係習近平，你就要比佢更孏、 嗯， 因為你唔可能比老細更型。 係係，你唔可以型過老細。 啊，梗係啦，大佬！如果你係型棍嘅話，咁江華取代劉德華咁點啊？係嘛？所以江華永遠都係江華，係嘛？夏天三十幾度戴頂帽，著條短褲，都係一個孏味。就算佢扮到幾咁型棍都好， 嗯、 江華都係一陣孏味。呢啲系冇得解釋嘅，我覺得真係。你聽我哋節目唔聽我哋節目都好啦，你只有信神嘅啫。我覺得呢樣真係冇得解釋嘅，其實係咪？你麥美娟，我當你再揾人再執，請埋呢、這個宋慧喬個形象助理過嚟， 張叔平去拍影相嚟，或者形象。 你知唔知啊？當日啊，我喺做傳媒嗰陣時候，我做過一輯相，就係2003年，係 葉劉啊， 葉劉。我就找张淑平做指导。 哦， 这张相很轰动的。 是。找一下先。 谁拍呢 ?Wing Shaw。 哦。 很少透露的内情。 是。 阿叔去到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 叫阿叶柳合埋隻眼，不要擘大眼睡觉。 是。 那张相就是应该睡觉的。这些就是大师咯。 好嘢、 啊。你明白吗？ 是是 是。这些就是大师咯。即係你諗下，佢就一睇已經知啦。喂，你撐到咁行嘅條友，講嘢青筋暴現，有咩形象好搞啫？ 嗯， 係嘛？唯一嘅形象就係咩咧？咪叫佢瞓覺咯。 嗯， 你見到佢所有公眾形象出嚟啦，你揾唔到嗰張相可能係，因為你揾到嗰啲全部咧，佢都係睜眉突眼、 惡形惡相、 惡形惡相。 最正都是被麒麟揈到嗰、那個，麒麟踢到嗰張。 所以如果你是形象大師的話，真正的做法是什麼呢？就是做了你都不知道， 是 而不是說做一個訪問講下他和女兒的感情、嗯、這些叫綠、這個、白宮發言人的方式， 是是是， 然後呢就什麼呢，就是六八九這樣、 嗯、 就逐點回應出面的人對我的批評、 嗯、 什麼都是假，我告訴你，去到最後其實就是講什麼呢？其实就是一张相嘅啫， 系， 系嘛？如果你话，即系呢个就系头先我哋讲呢个工联会呢、這个贝德淑女呢个系列出事嘅原因， 是 就系、是、over 晒啊嘛， 嗯， 系嘛？你做紧嘅根本就唔系你自己啊嘛，你做紧嘅其实系一个虚假嘅形象。我成日都话政客 那個形象本身呢，那個戲是假大的，情是真的。 嗯， 鄺俊宇做文青我覺得反而沒問題。 他真的有寫書有成的。 是啊，因為他本身在公眾來說，特別是很多年輕人來說，他事實上是一個文青的作者嘛。是。但你說喂，原來上面落了一條 order， 要我們去貼近這個青年，香港青年，特別是雨傘運動之後的青年，然後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是所有人知道你是為了這件事而去做這個形象工程。那你想想這個那個後果會是怎樣 呢？所以就有那些，就是那個麥美娟那三張照 片。所以我就很希望呢，其實就不要再將這些這樣的虛假形象工程呢就加了下去林林那裡，我覺得 有得他自然發展 即是他其實的 potential 已經是 as is 已經很 曬了，我覺得即是叫做做回自己。是不是，即是大家如果懂得這個名複合的教訓是什麼呢？名複合的教訓最終就是做回自己， 做回自 己。那就找不到葉劉那張照 片， 但我 keep 了期雜誌在這裡， 太經典了，我覺得， 啊， 太經典了。 我覺得 so far 到現在那個是葉劉的形象裡面，so far 到今天都是最經典的，是是， 總之看不到他的樣子，看不到他的眼睛就好 了因為他永遠在那個鏡頭前面，人家看到他就是一個強辯的人嘛，一個撐到行龍蝦那樣嘛，手腳撐開的人嘛，就是這樣咯。這類的所謂政客他永遠不明白，如果你說真的要文青 feel， 你不可能告訴別人我是文青的嘛，喂，這件事本身已經很弱 了， 是就是等於營棍不會認自己營棍的嘛，除了江華之外，劉德華會不會認自己營棍呢？雖然挫到這麼行，是吗？ 掟支煙那些呢， 是啊，你看他那個地道綠茶的廣告，又跳上去那個電單車隔離，又載著Husky在那裡，我都不知道搞什麼，大佬台灣養Husky還要坐電單車， 是啊， 是吗？即完全是啲嘢咧錯曬嘅，但佢就係榮棍一個咯。 係， 嗱嘛，你睇個頭焦到， 係， 嗱嘛，著完皮褸咁樣， 嗱 嘛，完全你同你賣茶講緊以前係自然啦， 嗯 ，green 啊嗰種感覺噶嘛，而家唔係賣型仔，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咁自覺地自己嘅形象咧，嗱，做到劉德華已經係最叻噶啦，但係大部分係做咗江華嘅啫。是吗？最叻嗰个叫刘德华，我觉得在自觉好自觉的形象底下做到最尽，做到一只牛咁最努力嗰、那个，其实最终都是刘德华。 系， 但刘德华永远都做不到梁朝伟噶嘛。 嗯， 呢、這个就是个分别啊嘛。 嗯， 因为正就系佢每一次做的角色里边，佢都有自己喺度。 嗯， 而佢永远都是做紧戏啊嘛。 系， 系后边爆炸，然后前边慢镜。咁樣行出嚟噶嘛， 是是是， 再唔係就華啲咁樣，個鏡頭嗰個血一路喺個鋼盔嗰度流出嚟，係嘛？然後跟住就吳善連著婚紗喺後邊咁樣，跟住攞垃圾桶掟個玻璃，幾多人因為嗰套戲做古惑仔啊嘛？係嘛？但係呢啲咪型棍咯，但係五廿歲唔得噶啦嘛。麥美娟我諗就係五廿歲應該，因為佢係我咁上下中文大學畢業嘅。 哦，係咩？即係師妹、師姐、師妹咁樣。 中文係咩 ？OK OK， 係啊，即係你諗下一個五廿歲。坦白說，你看蔡英文，我經常都說，現在政客需要的形象其實不是要 upbeat， 即是不是要 play up， 是要 dress down， lay low， 是啊， 你看奧巴馬， 你看奧巴馬跟這個 Antonio Boudin， 布丁那些， 在這個河內， 河內， 大哥坐了一張膠椅子，一支越南啤酒，大哥以為兩個大叔在那裡不知道在做世界，一個白曬頭，一個黑蒙蒙， 是 吧？ 呢啲咪勁咯， 咪冇得講我， 係真係好堅， 係咪喺度食春卷？ 係， 大佬隔離左右嗰啲踢曬拖喺度， 係 嗱，我覺得肯定唔係老諗啊嗰啲，係咪？你睇下呢啲咪就係形象工程咯？你話有冇形象工程考慮？一定有， 係 絕對有添， 係點做？ 係咪？如果你話 ICC 想做形象工程，你俾阿 Samson 繼續播啦，梗係 有得佢， 你搞佢做乜嘢啊？ 我都覺得係 張德江都撇咗啦，已經都冇人留意啦嗰樣嘢，就算有人嘈都好。人哋會調翻轉讚你啊， 係 係嘛？覺得你咩啊？個藝術家咁古惑，你反而有呢個包容喺度啊？ 係咯， 咁啊 Samson 咪賴嘢咯， 係。 但係 Samson 都計埋嘅啦，知道佢哋班友 一定唔會， 一定會咁，一定會去到盡 嘅， 一定會 cut 嘅啦。其實就係，所以我就話 Samson 嘅作品 冇呢啲咁七嘅人咧，係完成唔到嘅。 係， 真係 冇錯。 佢個作品其實只係行咗一半嘅。 係， 係嘛？佢個作品完成一定要靠呢個 ADC 啊，呢啲咁嘅人咧， 冇錯， 去 stop 佢嘅作品。 同埋本來由一個視覺藝術變成一個 行為 藝 術，係啦。咁跟住就變成係2047倒數機就全港遍地開花啦。係 啦， 係啦，就係咁啦。 揚威海外添啊！ 咪咯，所以我就話有啲嘢，當你眼中冇人民嗰陣時咧，你點樣做形象工程？揾、 嗯、 馮偉光$10,000一日幫你去寫網址就好、嗯、越寫越七，因為咩？需要喺三個字手上，叫做煞有介事。 嗯、 ADC 煞有介事去對付阿 Samson、 嗯、 ICC 煞有介事對付林志輝，係嘛？689煞有介事為咗選舉去辯駁所有人對佢批評。將所有自己醜聞再寫一次， 跟住呢啲叫做佢就話有港獨呢啲咁樣嘢， 好多人都唔明白。我成日都話好多舊年我記得， 嗯、 我喺《蘋果日報》所講一個讀書嘅專欄，我寫咗一本書，我就話好多人淨係記得呢個 Machiavelli 嘅一本書，就係、是、叫做《The Prince》君王論， 嗯、 但係佢同代裏邊有一個比佢更加叻嘅人寫咗本書，叫做《庭神之道》《The Book of the Concierge》。呢本書其實係講緊咩咧？就係咧咩叫舉重若輕？喺講緊十六世紀嘅意大利宮廷裏邊，你點樣做人做一件事，唔好俾人覺得你身水身汗，唔好俾人覺得你係九牛二虎之力。雖然你好努力準備咗好多，但係你要做出嚟係舉重若輕。我就話從政嘅人，其實你識君王論係唔得嘅，嗰啲係權術。但你的姿態不行、 嗯、 你看到張德江是姿態不行，喂大佬四排排在那裡，那陣紅色的 backdrop、 啊、 那陣亮味 人民大會堂樣是 喂最慘就是這樣，劉乃強搞到個鬚爛了，他暈了還要對著他笑，推出去的時候張德江拍手掌， 是 不、啊、是、啊、即你想想即簡直是周星馳都想不到的，這些東西、啊、我即他回望笑那一下即我覺得是嘻嘻來的， 是、啊 即暈了還要另轉面對著他笑SM 這樣綁著推出去的已經真的完全想不到，量其实就是很简单，是就是个姿态。 嗯， 是吗？我成日都说很多人不明白 Giorgio Armani 大陆佬是不会流行的这个牌子。 嗯， 为什么他要 Chanel 要 Hermes 要这个、Dior 呢？大大的 logo 在心里。 LV 啊，那些是、啊。 LV Monogram 是人都认得的。MGM 背囊是人都认得的。这个 signature、 嗯、 有那么 lousy 得那么 lousy。但你 Giorgio Armani 穿出来黑蒙蒙，是吗？他說淘寶屌$150都有啦， 是 是吧，叫做追追阿瑪尼而已，人家有什麼分別啫？所以我覺得你想想這些舉重若輕、 嗯、 是設計了是等於沒有設計的東 西， 是對建制派來說呢是完全 irrelevant 的，我覺得他們是要身水身汗，要青筋暴現、 嗯、 為什麼？不是他們不懂要猜 my breath， 點解唔係佢哋唔識，而係佢哋老細唔識。 係 當你 present 俾老細就係我哋要攞文青，唔可以咁樣嘅。我哋要咩咧？譬如我哋啲網誌要寫得、人性化啲咁。 係係 唔明啊嘛，老細唔知道你講乜？點解你唔 defend 一帶一路啊？ 係 係嘛？你講有個僆仔去咗哈薩克旅行，撞到個吉爾吉斯嘅姑娘，有咩關係啊？ 係 佢唔明啊嘛？係嘛？ 要大大個標題，一帶一路好咁樣先得。 一帶一路好好好啊！而家唔係好啊，係要一帶一路。都你諗到嘅嘛？即係班友嘅水平係低到，坦白講，連去淫 K， 都冇自信心，係要喺個群組裏面去 share 六號好、七號好、二十號好、二十號唱得、29號飲得，係要咁噶嘛？ 嗯嗯， 即係連。去淫 K 都冇嗰個質素， 係 咁你諗下，可想而知，你叫佢哋搞形象工程，你叫佢哋搞呢個藝術管理，你叫佢哋搞龍獅節， 嗯、 你叫佢哋搞區議會嘅公共藝術， 嗯， 係咪？佢咪搞出深圳燒鴨出嚟咯，係嘛？深圳燒鵝變咗深圳燒鴨咯， 係 係嘛？ 深水埗嗰塊 深水埗就影咗一個80年代嘅電路板喺度。而家都唔知乜嘢嚟啊！我諗啲僆仔話電腦版唔係啊嘛，係嘛？灣仔咪整條金龍咯。嗱，坦白講，呢啲就係講到最後，最後政治就係一種文化嘅品味。 嗯，品味嘅問題 係啊。係啊，你睇蔡英文嗰、那個就職嘅紀念郵票， 嗯、 兩個 pixel 公仔，政府總統、嗯、認唔出佢個樣嘅。 嗯， 係嘛 ？Pixel 公仔一格一格， 係啊係啊， 人哋就係要呢種叫 taste， 嗯， 呢種 taste 你問共產黨有冇 ？So sorry， 冇， 肯定 點解啊？因為你眼中冇人民， 嗯， 你有嘅話慢慢會提升， 係， 因為你眼中只有領導人， 嗯， 領導人只有咩？歌功頌德，嗯，一個字靚， 係 咩？集大大棚， 係。 大佬，我想聽到你都想即係硬起上嚟嘅拳頭。 個拳頭係 係嘛？即係你諗下，聽到呢啲咁嘅名係嘛？一個大媽樣叫林林係嘛？你聽到都真係拳頭硬起上嚟啦，又 係係 係嘛？最終就係呢，這個冇得好講，我覺得真係，嗯，你話要香港人心回歸，除非你嘅政治文明嘅水平進化到去蔡英文嗰個水平 係， 嗯，但係諗下民進黨由孃， 嗯， 由陳水扁青筋暴現。嗯，每次講嘢握起拳頭，到最後尾今次走到去蔡英文，中間經過幾多年啊？ 係 幾多次選舉啊？換咗幾多人啊？你睇呂秀蓮去咗邊？ 係啊， 係嘛？你睇蘇貞昌去咗邊？謝長廷去咗邊？ 嗯， 係嘛？呢啲四大天王去咗邊？ 係 係嘛？最後尾先出到一個蔡英文出嚟。你諗下，如果冇呢個制度，冇呢種咁樣嘅民選去淘汰嘅話， 嗯， 你永遠都係温室培育 ，try my best 出嚟， 嗯， 冇面目嘅， 嗯。 形象工程最反差最大，我不是说笑工联会那些，最主要是什么？因为你本身建制派有些无面目， 面目模糊， 面目模糊，没有性格的人， 是， 所以你越做形象工程就越大镬。 是， 如果你有性格，譬如杨雪莹， 嗯， 他一站出来一讲嘢，嗯，就有一种文青 feel， 嗯， 就是这么简单。而你既然你冇嘅話，你就唔好扮， 係 係咪先？冇就冇，我就靠咩啊？我就靠訪貧問苦，我真係做大乜？ 係咯， 係嘛？係嘛？逐個阿伯埋去，揸住佢隻手，夾住佢膊頭，挨埋去影相， 嗯， 你做唔做得到啊？係咪先？嗱，所以我就真係好中意睇林林嗰個 Facebook 啊，真係。系嘛？嗰種海女 feel 真係冇噶嘛？你 泛 古成個泛民，邊個可以咁樣扎住個頭？係嘛？著住件緊身嘅灰色嘅上衣，踎喺度啲盤菜前邊咁樣， 同埋落沙灘去同啲泳客去， 係啊，同我啲朝頭早游早水嗰啲阿伯交談， 係犀利。 你楊雪人得唔得？游慧晶得唔得？ 嗯， 係嘛？你有啊，去到你都冇嗰種感覺啦，係嘛？冇嗰種自娛係嗰種感覺啦，所以咪做翻自己咯。所以我就話點解佢會得其他嗰三個淑女系列呢，這個咩貝德淑女系列唔得咧？就因為佢哋唔係做緊自己啊嘛。 嗯， 你諗下嗰張盤菜嗰張相，我覺得攞嚟做競選海報贏硬啊，係咪先？ 係咯，亦都有曬個含義啊，蛇齋餅種又有啦， 後邊又有勞動人民喺度，係嘛？又有野外系列， 係 係嘛？就有接近大自然，你當佢環保又得，係嘛？你話佢落基層又得， 係 訪貧問苦又得， 嗯。 系嘛？將尊重農村傳統又得， 系 咪咯？ 尊重呢個新界傳統文化， 新界原居民權益又得， 系。 所以就呢啲叫做形象呢家嘢，坦白講啦，我覺得講到最後就係唔識嘅就千祈唔好搞，真係，因為越搞就會越出事。因為而家係有互聯網嘅， 嗯， 以前你搞咗出事冇人知道， 系 嘛？最多廣告公司幫佢收咗你錢就拜拜。 嗯， 而家出咗事。你想想 被人夾低曬， 琴日嗰張相，今日嗰個 唱歌 撐上十六樓， 哦係啊， 嗰段片 係 係嘛，仲有跟住嚟緊個群組裏邊流出嚟， 嗯， 即將流出嚟嗰啲相，你諗下，你係不斷 recall， 係 到你參選又再出翻嚟， 係 到你下次上京又再出翻嚟，即係話你行錯一步，一世玩完， 嗯， 真係噶呢個，即係嗰個叫做禁毒嗰個咧咩，不可一。 不可再 在咧，其實應該俾呢個變成係紅色一四一嘅 logo。 嗯，口號 係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大家度過呢個喺張德江訪問咁抑鬱嘅日子裏邊咧， 嗯， 就度過咗一個好愉快嘅晚上。咁我哋希望咧，呢，這個紅色一四一群組咧，嗯，就唔好咁快解散， 係 有更加多嘅相流出嚟。 我應該都會 見到更加多官員咧，係即係同內地交流嗰陣時嗰種放低嗰種。放低政治，然後大家攞個心出嚟，同埋攞個身出嚟交流嗰陣時，嗰種嘅情感咧，係即係令人哋熱淚盈眶， 動容啊！ 係真係，即係水乳交融。嗱，水乳交融唔係講緊嗰個咩啊，同嗰啲表演員啊， 嗯， 我覺得同內地官員之間嗰種水乳交融咧， 嗯， 其實就係冇得頂嘅。 嗯， 其實講到最後尾，你翻內地應酬，其實就係一個字孃。 嗯， 孃係咩咧？其實唱淫 K 已經好孃嘅啦，其實。 但對他們來說這些叫做禮貌，你看看聖翁那個就這樣說，那你想想，如果你跟著建制派一條路從政的話，你不抓他不侵你玩，你侵你玩你就要走這條路，到你走了十年二十年，你覺得唱淫 K 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你就變成這樣。那你想想建制派裏面怎麼會有性格的人，這個就是問曾慶紅，因為你去培育出來的人才的方式是這樣，而最終你只要吸納到一班什麼人呢？一古惑仔，二蠢人，兩樣任揀，那第三種還有的，以為自己古惑仔的蠢人，這種就是馮偉光了。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好， 希望下個禮拜星期二的時候呢，就會有更多這個紅色141的群組的上流出來，或者有這個 UGL 的調查報告出現了，因為已經放緊風了，其實所以就下個禮拜花生指數我估會進一步上升，我覺得會比這個日元上升的速度還快， 哇，好滯啊，真係 好滯，但 UGL 這件事是應該離了的，應該 好啊， 好啦，今集拜拜，記住上去林林的 Facebook 睇下，你實笑咩？ 城寨俾人的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